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。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即使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薄燕沮丧地回到了自己的大帐中，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报说皇孙来了。薄燕一惊，说快请。二人相见，施礼罢。铁木儿十分温和地说，元帅在这里苦战叛军多年，辛苦了。薄燕感动地说，谢皇孙。铁木儿说，我听说元帅前几次大战都胜了海都，把海都逼回了河中封地，后来为何又失利了？能否说给我听听？薄燕表情痛苦地说，唉，说来话长啊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说说也无妨。把海都逼回河中之后，我想让伊尔汗再从西夹击海都，一举成功。伊尔汗答应了，不料伊尔汗的兵马太少，被海都击溃。海都设伏在韩爱山，臣觉得可疑，就想驻兵观察动静。只是皇子一定要率兵突进活捉海都，臣没有劝住皇子，这是我的罪过。我也轻敌了，皇子率20000兵马突进，结果中了海都的埋伏，几乎全军覆没。皇子只身突围出来，又被海都追兵所杀，其状惨不忍睹。臣有罪呀。铁木儿说，看来这些不能全怪元帅，我要向祖父说明。伯爷闻听赶紧制止道，皇孙千万不要，我身为统帅不能揽功推过，皇上夺我帅印，这是应该的。铁木儿站起来说，元帅，我告辞了。铁木儿走出去，伯爷送到门口。忽必烈帐中，南壁对他说，皇上，当年太祖在世时，太祖妃也遂进言太祖选继位人一事，您还记得吧？忽必烈警觉地瞅着南壁问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学太祖妃不成？ 南壁嫣然一笑说：皇上，学又何妨，这也是为了皇上好。忽必烈笑着说：也罢，你看看甘麻辣、铁木耳两位皇孙如何，谁最为贤良呢？南壁说：两位皇孙都很仁厚，甘麻辣忠顺又不善言辞，铁木耳机敏又善写能辩。忽必烈惊喜地瞅着南壁说：哈哈，你还真是了解我这两个皇孙，说得不差。南壁若有所思地说：只是铁木耳常常饮酒过多，太祖训言有酒啊，少饮则沁心如蜜，稍多则乱性如虎。铁木耳饮酒过多之时，皇上应该好好管教他。铁木耳极为聪明，他会改掉这个毛病的。忽必烈沉吟道：是啊，察必在世时因为这个多次责罚过他，甚至杖责他。太宗临终曾经坦言悔过，因葡萄酒过量。一个君临天下者，改不掉自身的毛病，如何能总理朝纲、统百官、率万民呢？这时皇孙铁木耳进来施礼道：给祖父祖母请安。祖父，伯颜元帅最后一战失利，另有原因，求祖父明察。忽必烈惊讶地问：啊，你怎么知道他另有原因？铁木耳说：我昨夜去见了他。忽必烈生气地说：我刚刚夺了他帅印，你却擅自去见他，为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铁木耳跪下道：祖父，您多次教诲过我们，打仗要向兀良合台伯彦学习。孙儿想，伯彦元帅这一次失利必有隐情，所以就去问他什么原因。孙儿别无他意，求祖父息怒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：哼，伯彦为何自己不跟我说？铁木耳说：祖父，您已经夺了他的帅印，您又不召见他，他哪有机会跟您说？忽必烈盯着铁木耳，半晌无语。伯彦大帐内，众将纷纷为伯彦被夺帅印一事叫屈鸣不平。一位将军激动地说：元帅，您征战几十年，出生入死，灭宋平乃燕，战海都屡建奇功，哦，只因为一次失利就被夺了帅印，我们不服。另外一个将军附和道：是啊，元帅，而且这一次失利是因为皇子不听元帅令所致，不是元帅的过错呀，为何要夺您的元帅之印？众将也都纷纷附和道：是啊，我们只听元帅的，我们只听元帅的。伯彦腾地站起来，大声喝道：住口！众将立刻是鸦雀无声。伯彦嗖地抽出刀，一刀插在帐壁上。众将骇然，相互瞅着，再不敢说话。伯彦说：我伯彦是大元国的元帅，是皇上授予的。皇上有权授予，也有权夺取，我心服口服。你们也都是朝廷命官，应该为皇上命侍从。记住，你们不是草头王。众将闻听都低下了头。 伯彦又说，你们都仔细听着，明日谁拿帅印号令你们，你们都要坚决服从，不得有半点消极，听明白没有？众将齐声说，听明白了，为元帅令是从。伯彦闻听大惊道，啊？众将互相瞅瞅，重新喊道，为皇上令是从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哈拉和林海都大营中，海都居中而坐，左右有浩特、塔拉等等将领。海都说，忽必烈自己来了，我这个堂叔今年都76了，还有雄心来跟我打仗，不愧为我太祖韩的孙子，不服老啊。来的路上就夺了伯彦的元帅印，依然是霸气十足啊。浩特面露焦色说，那沙布花死了，他是来报仇的吧？海都不屑地说，哼，他是来送死的。各将听令，忽必烈撤了伯彦的元帅，玉溪铁木尔接他。玉溪铁木尔的爷爷是开国名将博尔术，他会打仗，但是他的孙子不会打仗。趁他们还没有坐热羊毛毡子之前，今夜偷袭的中军大营。众将肃立遵令。铁木尔还在给忽必烈解释伯彦失利一事。忽必烈说，那么说来，是那沙布花不听元帅之令，突入海都之地中了埋伏。铁木尔说，是啊，祖父。忽必烈气呼呼地说，哼，即使是如此，他身为统帅，能脱得了干系吗？再说，他为何不来向我说明？铁木尔说，祖父，您夺了他的帅印，他没有任何名分，他以什么身份来见您？您也不想想，他曾经是百官之首右丞相，百军之首的元帅呀。忽必烈闻听闭上眼睛说，你退下吧。铁木尔施礼退出。玉溪铁木尔坐在帐中若有所思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道，大人，伯彦大人求见。玉溪铁木尔命侍卫快请，二人在门口相见，互相施礼。玉溪铁木尔说，元帅驾到，快快往里请。伯彦苦笑道，别取笑我了，你才是元帅。二人相让着进帐里坐下。玉溪铁木尔说，元帅，委屈您了。伯彦沉痛地说，嗨，两个皇子都在海都刀下殉国，我身为元帅，惭愧，惭愧呀。玉溪铁木尔赶忙劝道，元帅不必着急，皇上就是一时生气而已，他会想明白的。伯彦说，前晚皇孙铁木尔到老夫帐中询问情况，老夫无奈说出了事情真相。玉溪铁木尔闻听惊问道，啊，什么事情？伯彦说，我已经跟皇孙讲了，不必再讲了，今天来向玉大人说一件事，我现在以戴罪之身无法见到皇上，只好跟大人讲了。 玉玺铁木尔问，元帅不知有何要紧之事。伯彦说，海都狡诈，深知兵法，他肯定知道皇上换帅，正在调整进兵部署，他会趁夜来偷袭大营，望玉大人皇上率人马移除大营，留除空营，海都大军来袭时可从四面包围消灭他。玉玺铁木尔闻听大惊，问道，元帅果然能料定海都肯定来袭中军大营？伯彦说，玉大人，元帅之印已被皇上拿去，作为一个武将，现在剩下的只有我的项上人头了，我以我的人头作押，海都大军如果不来偷袭，我把人头割给你。玉玺铁木尔说，元帅，我和您一道去见皇上，您可以当面禀明，一并献出计谋来。伯彦摇摇头说，皇上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不会见我的。你也不要说这是我说的，你只把我的话当成你的话，去劝皇上弃营埋伏。玉玺铁木尔劝道，不不不，我不能贪人之功据为己有，走走走，我带你去见皇上，此事不宜耽误，走吧。伯彦、玉玺铁木尔来到忽必烈大帐外，贺仁杰进去通报。忽必烈闻听一惊，问道，啊，伯彦要来见我？贺仁杰说，是玉大人领过来的。忽必烈挥手说，不见。贺仁杰求道，皇上。忽必烈转过身来厉声说道，不见。贺仁杰只好起身往外走。玉玺铁木尔、伯彦二人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。贺仁杰从大帐中走出，摇摇头说，二位大人，下官无能。伯彦对玉玺铁木尔说，大人，我先回去，你去见皇上，一定要今晚移大营，我在大营中等待海渡。说罢转身走远，贺仁杰向大帐走去。贺仁杰回到大帐，见忽必烈依然生气地在屋中踱着步。贺仁杰说，皇上，伯大人回去了，玉大人求见。忽必烈说，叫他进来吧。玉玺铁木尔走进来说，皇上，伯彦说，今晚海都会来偷袭大营，请皇上移驾别处，留人马在四处埋伏。忽必烈不屑地说，哼，他如果算得这么准，就不会败在海都的手下了。玉玺铁木尔说，皇上，他想立军令状，他以项上人头作保，如果海都不来偷袭，他拿自己的头献给皇上。忽必烈闻听就是一惊，说，啊，他竟有如此把握？玉玺铁木尔说，是啊，皇上。忽必烈沉思着，来来回回踱着步子。玉玺铁木尔说，皇上移驾吧，留下空营四面埋伏，海都进空营正可四面围攻。忽必烈说，那我留在大营中，我正想见见海都，你们在四面埋伏，我在大帐中设歌舞宴招待百官。我想好了，这样正可以引海都来袭大营，你们可以捉住他。玉玺铁木尔闻听急得跪下道，皇上，这样太危险，万万使不得呀。忽必烈说，退下， 你跟他们商议去吧。玉玺铁木儿急急回到大营，召集铁木儿、伯彦、贺仁杰商议。玉玺铁木儿焦急地说，皇上执意留在大营，以歌舞宴群臣，引海都来袭大营，让伏兵四出捉住海都。我以为这样皇上太危险，但是皇上不听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贺仁杰说，这万万不可，有我们这些大将们，怎么能让皇上冒此风险？伯彦瞅了瞅铁木儿不语。铁木儿说，我有一个主意，各位听一听。我扮成祖父模样，留在中军大营，宴享百官。你们各位护卫皇上一驾后，在四面埋伏。海都一旦突入大营，我们正好里应外合，捉住他。众人互相又瞅了瞅，谁都不说话。铁木儿又说，我知道你们为我的安危担忧，但不要紧，我自有办法。玉玺铁木儿摇摇头说，此计是个好计，只怕皇上不答应啊。贺仁杰建议道，由我来办皇上，留在中军大营。伯彦点点头道，贺将军舍身难能可贵。铁木儿威严地说，不可，此计由我出，由我来办祖父最为合适，谁也不要争了，我去跟祖父说。铁木儿说罢往外就走，贺仁杰跟上他。黄昏时分，哈拉和林海都大营里，直哨的军卒来来往往，一股肃杀之气弥漫。军营一处，军士们在给马备鞍，一些军士用手指试着刀刃。一位将军穿梭在军士中间说，把马肚带勒好了，刀要磨好了。军士们瞅着他会意地点着头。大帐之内，海都在侍卫的帮助下穿戴着铠甲，浩特、塔拉两个将军站在跟前。海都说，你们二人带10000精兵，不顾一切直突忽必烈中军大营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我领大军在后接应。他如果是留空营诱我突入，你们以举火为号，我率大军接应你们，这样他们就是留空营四下埋伏，我们也不怕，正好借此机会与忽必烈决一死战。两位将军齐声答道，遵命。海都抖了抖穿铠甲的身体说，你们俩要当心，我那书函统御海内外，身经百战，鬼着呢，我担心他已识破我们偷袭，做好了准备。但是我们也来他个将计就计，万无一失。你们去吧。两个将军施礼退出。海都自言自语道，忽必烈，按辈分你是祖韩的孙子，我是曾孙，你是我的叔韩，但是你背叛太祖韩，背叛祖制，把我们蒙古人带入了灭顶灾难。别怪我海都杀了你两个儿子，战场之上刀不认人。今晚你我就见个高低，拼个死活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